由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小兵张嘎》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法国著名文学家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选两则。 白洋淀边的小村鬼不灵里，13岁的少年张嘎和他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自打鬼子进了村，村民们就没有安生日子了，被村民称为白脖的伪军为虎作伥，欺压起同胞来更是心狠手辣，抗日武装只能暂时转入地下活动。这天黄昏，鬼子突然进村抓人了。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小兵张嘎。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县城来的敌人黄昏时分突然包围了鬼不灵，两声枪响之后，白脖当先，鬼子断后，咋咋呼呼冲进街来，一部分先上房堵了街口，一部分闯进公所捉拿办公的，其余的分成零星小股穿门进户，一阵子混抢混搜，狗在他们后面汪汪的叫，鸡在他们前头扑棱棱飞，全村大男小女一时全蜷缩在屋角里，屏住气息静候着灾难临头。当当当，两个白脖在砸韩家祠堂的铃铛大锁，老钟忽地打开小独扇门想跳到西院去，然而老奶奶房上正有两个鬼子手搭凉棚朝四处张望，原来敌人压顶了。他把头一缩，抄起半截领条，把小门又顶了个结实，眼珠子就一连转了好几圈。这时他看见小嘎子有一阵战栗通过了全身。嘎子，沉住气，别乱动，我叫你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要紧，别害怕。咣啷一声，大门的锁砸断了，通通的脚步声随即逼进了来。嘎子，他们进来，你敢不敢拿这个搂他们？老钟攥着刚才用来削枪的短把镰鄙视着问。敢！小嘎子伸手把镰接了过去。好样的，老钟夸他。来，把住门。他们岔开腿，一左一右把在门背后，通通通，门缝里闪过两个人影。老钟把背贴着墙，摆手叫小嘎子闪开亮。他刚刚也把背贴在墙上，就有人推门了。 哎，里边顶着呢，有人！ 哗啦啦，外头一片枪栓响，紧接着一声大吼： 里头的八路出来！ 小嘎子打了个寒噤，急看老钟，却见他握着枪闭着嘴，刚打铁柱似的纹丝不动。他心里叫了一声行，胆子不觉一壮，便也学着样鼓着劲儿，一丝儿不动。 这出来！ 汤的又是一脚，恰像踢在耳根台子上，屋顶上的土刷的落了一头一脸。可是老钟叔只眨了一眨眼，把睫毛上的灰尘抖掉，仍然是纹丝儿不动。真棒！小嘎子心里又叫了一声，胆子越壮起来，把嘴一闭，也纹丝儿不动。忽然门缝里一闪， 有颗圆咕隆咚的东西在那里晃了两晃，很明显白博在趴着门缝往里瞧呢。只见老钟叔输出腕子，把枪口朝门缝瞄过去，瞧，只要那二拇指头一动，门外那颗脑袋就要碎了。可是他却忽地停住手，把枪收了回来，显然他又变了主意，要看看下一步怎么个走嘞。门缝里一声怪叫， 我看见你了，别装蒜，快给我滚出来，我开枪了啊。 小嘎子的脸发白了，他的脚动了动要往后出，却看见老钟两只大眼一忽闪，梗着脖子把头重重一点。小嘎子明白这是不让动，便赶忙一镇定稳住了脚，可脑门上却津津地鼓起几粒汗珠来。白伯们果然是炸，两句过后忽然又没了动静。可是气还未喘，窗户那边咚咚几响，哗啦啦掉下了几块皮，白伯们要从那儿掏窟窿了。老钟一见，立即轻悄悄沿墙根蹭过去，刚刚到窗口，擦的一道亮光，一把刺刀差点没戳在他的天灵盖上。可老钟大气儿不出，方寸不乱，眼睛里明光光的，就像正在捕鼠的猫，那副沉稳气概又像一座黑石山。小嘎子的精神更抖擞了，手里紧攥着短把镰，目不转睛地盯住门缝。现在是他独自一个在守卫这扇小门了，一股责任重大的豪迈感抖得升上心头。他觉得倘或白伯真敢把脖子伸进来，他就会像割草一样把脑袋给他搂掉。 屋子里全无动静，到底是白伯们起疑心了。只听一个说道，到底有没有人呢？另一个说，我上窗户上再去看看。别，叫里头给你一家伙，万一是个地道口呢？一听见地道口三个字，另一个立刻发了毛，那可也是，要叫土八路把咱拉进地道去，那不完了，趁早再叫两个人来吧，也许有地雷呢。吐擦吐擦，叫自己的响头吓怕的两个家伙真个相随着跑掉了。老钟从窗口往外一望，院里却乎没了人，再看看房上，鬼子也不见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说了声跟我来，把弹条一抽，打开门，拉着小嘎子几步就走进猪圈，随即把豆疖子一拨，从那个三尺高的窟窿钻过了墙。然后老钟猛地吸了一口气，一下伏在尾个子底下。西院里正有一种什么东西传来，小嘎子侧耳一听，可不是，北屋里咕噜咕噜的是鬼子问话的声音。只听老奶奶大声地说，你的话我不懂，我是个穷老婆子，要什么没什么。接着是稀里哗啦一片乱响，混杂着黑黑嘟嘟的威吓。老钟红着两眼正在想办法，祠堂那边人声攘攘，又进去了一大群敌人。很明显伟个子后头这条小夹道绝不是久留之地，马上就会给敌人搜出来的。老钟咬咬牙，趁院子里无人，顺着小夹道往南爬去。南头就是院子的东南角，栽着棵小枣树。老钟站起身，借枝叶影着，心向栅栏门外看去。哈，苇塘附近并没有敌人，估一估距离也就是十多秒的路程。然而北屋里有鬼子，院子里没办法通过。再转头看东院，小南屋早去了四五个白伯，院里还有三四个都端着刺刀，炸着胆子，颠了脚尖走路，把砖头也当成了地雷。老钟忙招招手，小嘎子便也爬过来。奇怪，这档口他竟然自开小虎牙，嘻地笑了一下，还像是玩着恶作剧似的。老钟把他一拉，小声说，嘎子，这地方不能常待，听我说，我把这两个手榴弹摔到东院去，一想北屋的鬼子必然往外跑，等他们跑光了，你看见了吧？老钟指着村边那片苇塘，咱们就赶紧往那儿钻，不过得我先跑，若是没出事儿，你再跑啊。张嘎子咬着嘴唇，眼珠咕噜噜打了俩滚。老钟说，还是我头里跑吧，我是小孩，就算给抓住了也不要紧。不，你不知道鬼子们的心可黑呢。那别说了，就这么办。 老钟断然地下了命令，把手榴弹弦套上了手指。记着，看我没有事儿时你再跑。说罢嗖嗖两声，手榴弹隔墙飞去，他两个一蹲身又退回小家道里了。 轰轰， 东院里烟尘暴起，土块刷啦啦直落到苇子上来，顿时是一片跌撞奔窜和嘶叫哀嚎的声音。果然像老钟所计算的，北屋里三个鬼子呱嗒呱嗒一阵乱跑，直窜出栅栏门去了。老钟叔不敢怠慢，眼神朝小嘎子一溜，噌地窜了出去，在栅栏门后略一瞭望，呼呼地带起一阵风，眨眼之间已没入了苇塘。小嘎子迎在栅栏门后两边一瞧，咦，果然没有人发觉，撒丫子往外就窜。可是刚刚跨出门口，就听见一声断喝： 哎，站住！ 小嘎子一回头，了不得了，有两个白脖打街口拐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三四个。小嘎子不能跑了，再跑就会把敌人朝老钟那儿引了去，怎么办？他心头一动，翻了个身奔白脖们跑去，一面急慌慌地喊： 老总老总，那边响了俩地雷。 那几个小子立刻炸散了团，吃惊道： 地雷哪儿呢？那边祠堂里头。走，领我们看看去。 那个长着珊瑚镶边一对烂眼的小子拿枪一杵，喝他头前带路。小嘎子正巴不得把他们引开，忙领他们奔了韩家祠堂。真是机会凑巧，刚刚走到门口，就见从里头抬出两个血淋淋的白脖来。烂眼的小子就问： 是地雷炸的吗？ 回答却说： 什么地雷呀， 从西边扔来的手榴弹。 说着另一股敌人直朝老奶奶的院子圈了去。 那个红眼把烂眼一翻，瞪着眼珠子吆喝说： 哈哈，手榴弹嘛，你说是地雷？瞧你这贼鬼滑溜的样，八成是你扔的吧。 小嘎子一挺脖梗，也瞪圆一对小眼说： 我才没扔呢，我光听见轰啊轰的乱响，谁知道是地雷还是手榴弹呢？ 又一个白脖喝叫： 嚯，你还挺硬啊，天生八路变的，把他看起来。走。 那个红眼儿倒他一枪半，赶他上韩家大院。 这韩家大院原是村公所所在地，坐落在大街路南的大圆轩门里，敌人每次来都把指挥部安在那儿，保甲长和联络员们也就在这儿支应。 当小嘎子被押进来的时候，里头鬼子白伯们拥了一大群， 有的在葡萄架下喝酒，有的围着八仙桌子点钱，有的在打人，有的在宰鸡。保甲长急急忙忙上菜烫酒，里外穿梭。 小嘎子刚进的二门，就听到村西噼噼啪啪一阵子乱枪，听声音就在苇塘附近。他心里不觉一番，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可是那红眼把他盯得很紧，动弹不得，只好悄然坐在台阶上，伸手把墙根里的一只大黄狗，就是韩家那只名叫小虎的看家狗，引到眼前，给他葫芦毛，一面频频地偷眼溜着门外。不一刻，一群鬼子咔咔地涌进大院，随后一伙白脖压着个血淋淋的人五花大绑，一瘸一拐地走来。 黑不愣的粗大个儿，密丛丛一嘴胡子茬，脸膛红紫，两眼放光，不是老钟还是哪个呀？ 哇的一声，小嘎子从台阶上倒撞下来，满地打滚角龙，叫天般的哭了起来。 好朋友们，长篇小说《小兵张嘎》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老钟被捕了，嘎子回到家又发现奶奶已经被鬼子杀害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位白洋淀的孩子就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抗日战士。这部小说是抗日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深入地刻画了一个农村少年一步步成长为抗日英雄的过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曾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演出。张嘎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法国著名文学家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选两则。龚古尔兄弟中的哥哥艾德蒙·德·龚古尔，1822年生，1896年去世。 弟弟儒尔德·龚古尔1830年生1870年去世，两兄弟毕生形影不离，都没有结婚，他们共同创作，献身于艺术和文学，他们的日记长达22卷，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都有很高的价值。今天我们先听一则。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875年12月27日星期一晚上，我在雨果家吃饭。8点钟的时候，他穿着一件带天鹅绒衣领的晚礼服，脖子上挂着一根宽松的白绸带。他坐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谈论着他预备在集会上演出的剧本的角色。他说他不是个温和主义者，因为他的理想与温和主义者不同，而他是个平静者，一个经受过生活的磨练而没有野心的人。随后圣维克多进来，介绍了达洛兹。这位导报的负责人开始发表他进步主义的保守党人的政治观点，好比一条行进中的腿，在他向前走的时候，把他的支撑点放在了后脚上。他精彩的演说可悲地陷入了泥潭，越讲越糊涂。这人是个汇集了底层世界和旧的印刷版面上的思想杂烩的垃圾堆。我们走进饭厅，晚餐像是本堂神父款待主教的宴席，先是一道白葡萄酒烩兔肉，然后是一道烤牛肉，接着又上了一道烤子鸡。餐桌旁坐着邦维尔、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达洛兹、圣维克多、朱莉埃特夫人、夏尔·雨果夫人，两边一边一个坐着他们迷人的小女儿和生着天鹅绒般的眼睛的温柔的儿子。雨果兴致盎然，他天真而迷人的谈话不时地被笑声打断，因此他常把他的话重复两遍。没有真正的仇恨，他说，只有文学上的仇恨，政治上的仇恨什么也不是。人们并没有把同样的信仰带到这一领域，而仅仅只是抱着他们文学上的主义，而这些主义只是些确立的信条和性格的产物。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屋里的人，瞧，这间屋里我们五个人的想法绝对不同啊，不过我可以肯定，我们彼此之间的爱胜过埃玛纽埃尔·阿拉戈对我的爱。接着，雨果谈起法兰西语言研究院，他给卢瓦耶、克拉尔勾画了一幅彩色的精神肖像，一只眼睛在浓眉之下显得灵敏而狡猾，一只眼睛埋伏在经济丛中，脸的下半部藏在领带里，那条领带有时会跑到鼻子上来，一个都政府时期的大领子纽扣一直扣到下巴，两臂交叉，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向我宣称他读过我的书，有些喜欢，有些不，但他还是不投我的票，因为我带去的温度改变了语言研究院的气候。我向你们承认，我想去语言研究院，因为关于字典的会议我很感兴趣，我很爱研究词源，因为在虚拟式和分词的词语中存在着奥秘。我始终守着这张桌子， 就在我的对面，现在公棍先生坐的地方，曾坐着卢瓦耶·科拉尔。我该告诉你们，不知为什么，我一到库欣就逐渐把我放到敌对的位置上。有一次说到恶劣的天气，词源，有人问，恶劣的天气，一个人回答，先生们，库欣大声说，在我们有幸为之效力的词语的选择中，我们应当有所保留。恶劣的天气一词不是从拉丁语中来的，它也从未在任何一个具有优美的拉丁风格的作品里出现，它来自拉丁语的俗语。大家都默认了，我也就放弃了恶劣的天气这个词。心照不宣的，我补充说，心照不宣的，可这不是出自拉丁语。库欣又说，这是从浪漫主义喜欢的拉丁语中来的，是不是巴丹？您是懂拉丁语的，拉丁语里没有心照不宣这个字，是吧？可是没等巴丹开口，人们就听到卢瓦耶·克拉尔的领带中发出的带着轻蔑和嘲讽意味的腔调。先生们，库欣和巴丹，这两位先生是懂拉丁语的。人们哄堂大笑，这个词被接受了。还有一次，另一个词，糟糕，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库欣说这个词不是法语，随后一阵沉默。我说，潘姐儿，您愿意去图书馆帮我把《勒尼亚尔》第三卷拿来吗？书拿来了，我在《纳坡里之行》中的一个句子里找到了这个词，我对这个词盯得再紧不过了。就在几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为了完成手头的一件事情查阅了这本书。库欣立刻大声叫嚷，难道就因为一个词在一篇优秀著作的角落里，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去吗？这时人们又听到大领带里发出的声音，在优秀的著作中没有角落，没有角落。不，我喜欢卢瓦耶·克拉尔，我不喜欢的两个是库欣和吉佐。在我们头顶饭厅低矮的天花板上，煤气灯的旺火烤着人们的头脑。夏尔·雨果夫人告诉我说，这种热度经常烤得他儿子头脑发昏，使得他想一直待在他身边。在这种令人头痛的灯光下，雨果继续边说边喝香槟，就好像这些让人难受的一切对他健壮的体格毫无影响。达洛兹，他的特征就是有触觉，开始愚蠢地谈起最近小仲马带到戏剧中的心理学问题。邦维尔火了，用尖刻的话质问他，说他曾向他保证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谈巴尔扎克。而后人们跟着邦维尔开始攻击着可怜的仲马的崇拜者。离开餐桌之后，邦维尔和我去楼梯上抽了支烟，说不久的将来要造个吸烟室。我们回到饭厅时，雨果正一个人站在桌旁准备他的诗歌演讲，有点像一场魔术表演之前魔术师正躲在一个角落预先练习。这里雨果背靠着大厅的壁炉，手里拿着很大的一页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抄稿，这是他捐赠给图书馆的手稿中的一页。他说把主要线索写在纸上是为了谈话方便。而后